知想见就见，但可以用真心把握时间。我们的爱在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金灯大剑下随良，身陷重围，再想跑跑不了了。他一看正东正西正南正北，东南东北西南西北，四面八方全是人家的人，一个个手提兵刃，是怒目而视。人们一步一步向他逼近。夏侯仁、马凤姑、白衣子、尚云凤、欧阳钟会、诸葛元英、万年古佛、王元、陶禄、邹瑞、白云瑞、徐良、欧阳普中、凌空、古风、彭之花、江兆慧、陆天林、潘鼎臣、洪飞、哈坤、方书安、尚怀山等等等，全都是了不起的高人呢、一个个圆睁虎目，咬碎钢牙，要跟他算这笔总账。到了现在，夏遂良的威风扫地，他一想别叫他们抓活的，那滋味不好受啊，不如狠狠心，我自杀就算了。哎，他三尖匕首院一吊热，要给自己来个眼儿。其实大伙儿不想叫他死，倒不是疼他，想抓活的教他开封府问的供，你究竟干了哪些坏事，杀了多少人，就这么胡了八图死了，那是便宜。想抓活的一看他要自杀，这怎么办？陶福安出其不意，运用员工就打了一百步神拳吴营长。你看到现在这吴营长使上了，正打到金灯大剑的手背和胳膊肘上，他一哆嗦，他呀呀呀呀呀，三尖匕首越落地。那位说往回怎么不使这招？往回不好使，如果夏遂良助上意也欲用功，你根本打不动。今天他是想自杀，没心做防备，因此这一掌打的才比较有用。三尖匕首越一落地，大伙利用这机会哗往上一冲，把他给包围了。夏遂良啊还不服气呢，凭着俩拳头还想挣扎，这后背上被王元狠狠地拍了一掌，啪，把他打得噔噔噔噔噔往前抢了十几步，眼前发黑，胸膛发热，但这口血没吐出来。什么原因？人家功底儿太深了，就王元的掌那么厉害，没把他打吐血。他刚一转身，欧阳普中又给补了一掌，啪，这这这身子一摘问，俩眼睛鼓出半截的又缩回去了，这口血还没吐出来。方书安一看，我也试试，拿巴掌打没劲儿，他就利用他这大脑壳使了个老和尚撞钟，噔噔噔噔嘣，这一脑袋正顶到夏遂良心口上头。这下夏遂良可受不了了，本来那个血没吐出来，可也离着那边差不多了，稍微加一点力量他就得吐。